朝鲜积极进行旨在实现体育群众化和生活化的工作。国土环境保护省等各省中央机关干部带头参加旨在实现网球群众化和生活化的工作。他们利用休息时间等空闲时间进行各种形式和方法的网球比赛。在节假日和普通日子里，有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享用平壤市各处的体育设施，进行排球、篮球、乒乓球和羽毛球等各种体育活动，锻炼身心。两江岛三池渊郡等全国各地已修建好体育文化生活基地，并根据各地特点和实际情况，积极进行群众体育活动。